你正在收听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卢广仲。 怪异这个节目专分享世界各地的奇异怪事，有都市传说、网络故事、民间传奇等等，是真是假你自己去判断。以下这几个故事都是跟你每日拿起手的电话有关。一通旧同学的来电。美玲好兴奋地拿着行李行到大学门口，她好开心可以考入她梦寐以求的大学和科目，而且父母还给她入住大学的宿舍。美玲在家中是排行最小，尚有两个哥哥，所以在屋企一直都受到屋企人的宠爱，现在可以尝试独立生活。美玲一直都憧憬可以自己一个搬到外面居住，所以一知道大学宿舍开放入住，就执好行李叫哥哥载佢到大学。妈妈虽然好唔舍得，但系都只好放手俾美玲去试下独立生活。迎新晚会，一大班同龄嘅学生玩得特别疯癫。美玲玩游戏还搞到成身都是茄汁。晚会过后，美玲就拿着污糟的衣物到冲凉房洗。美玲住的宿舍是重新装修过的，四人一房，每间房还有一间冲凉房，不需要到楼下的大冲凉房同人逼。美玲在屋企从来都不用做家务，所以第一次自己洗衫都会拿手不成洗。就在美玲准备将洗好的衫裤拿起来的时候，不小心将电话整跌了落马桶。美玲部电话是没有防水功能的，美玲吓到都不理马桶干不干净，就伸手落马桶拎起部电话。处理干净之后，美玲试了好多次都没办法开到部电话，电话已经坏了。美玲见其他同房的同学都因为玩得太累已经睡着，都不好意思叫醒他们借电话打回屋企。就这样，美玲整晚闷闷不乐望着部已经坏了的电话。因为太累，美玲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都不知睡了多久，美玲突然被电话铃声吵醒，她周围望，究竟是边个的电话响呢？美玲见到其他同学仲继续瞓紧，好似冇听到电话响咁。美玲突然眼前一亮，她发现响紧嘅系佢自己部电话。美玲好开心，因为电话原来冇坏到啊！佢即刻攞起电话睇下系咪屋企人打电话俾佢。不过手机显示的是未知来电，美玲担心铃声会吵到其他人，没想太多就接听了电话。喂喂，美玲重复叫了几次都没人出声，心想哪个三更半夜这么无聊搞电话，正想cut线的时候，电话里头竟然传来既熟悉有陌生的声音。刘美玲，是不是你啊？刘美玲，你是张秀娜 Nana？ 美玲一个小学的同学，自从美玲转校之后就没再联络过。好久没见啊，你怎会有我电话号码的？美玲问到。 Nana 回答，什么好久啊？你病了两天而已。美玲觉得奇怪，你点解仲未到嘅？方主任就快入嚟课室㗎啦，等阵佢又罚你留堂你就知。Nana 喺电话度一直催美玲去教室。美玲諗起当年读小学嘅情景。 美玲同 Nana 是同班同学，两人坐在同一张台。虽然是小学生，但 Nana 就好像姐姐咁，一直照顾住美玲。美玲小学的时候身子好弱噶，经常发病。如果美玲病咗冇翻学 ，Nana 就会帮美玲攞功课，抄低所有老师教过嘅嘢，等美玲好翻就会同佢补习。两人情同姊妹。不过因为美玲患咗重病，为咗揾更好嘅医疗方法，美玲一家人就搬咗去另一个城区。美玲亦因此转校，而同 Nana 失去联络。我已经读大学噶啦，仲点翻去课室呢？美玲觉得莫名其妙，点解 Nana 仲系小学嗰把声，仲一直叫自己翻学嘅？你系咪病到傻咗啊？我问咗 Auntie， 你今日可以翻学噶，仲已经送你到学校，你快啲入嚟课室啦 ！Nana 再次催美玲。呢、这个时候唔知点解，美玲感觉好似有种力量控制紧自己对脚。美玲缓缓落床，慢慢行到房门口。当佢一打开房门，面前出现嘅唔系宿舍走廊，而系小学课室。佢见到所有同学已经坐好，等紧老师入嚟课室。当美玲望向佢以前嘅座位，见到 Nana 好开心咁向佢招手。美玲行到 Nana 面前，只见 Nana 仲系当年小学生嘅样，而其他同学都系小学时候嘅样，只有美玲一个已经系20岁嘅女仔。美玲突然觉得好惊，想转身离开。就喺转身嗰一刻，佢见到熟悉嘅面孔。是方主任行紧入嚟，但是方主任的样子非常苍白。仲快啲坐低，方主任冷冷咁对住美玲讲咗一句，之后就转身行咗去黑板树。美玲见到呢一幕，吓到直飙冷汗。方主任背部插住好多铁枝，仲流紧好多血。美玲再仔细睇每一个同学，佢哋全部都面无血色，大部分同学仲冇咗面，又或者系四肢不全，仲企喺度，快啲过嚟啦！点解嗰日我哋去龙园，你冇出现啊？美玲听到 Nana 嘅声音，回头一望，见到 Nana 嘅头同颈被一块大玻璃插住。美玲大叫一声，转身想离开，但是洞门已经不见了。美玲突然醒起，在她转校之前曾经住过几个月医院。在医院的时候，妈妈曾经讲过，旧学校有架巴士载住一班同学和老师去农村玩，点知巴士失控撞落山坡，巴士上无一生还者。第二日，美玲的同学瞓醒，见到房门打开，但是就没见到美玲。美玲的家人和大学的职员搵匀晒大学四周围，都搵不到美玲。大学走廊闭路电视只是影到房门打开，但是就没见到有人走出来。美玲就这样人间蒸发，留下的就只有那部已经坏了的电话。 九八八森美兰 FM 93.3，我是陈世安。